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，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 对方的痛苦中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其实喜欢和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，只要看自己怎么样的去印证，印证自己的重量。如果你的心门只有他的指纹才能打开，那该多好。期盼天空在划过一只流星，哪怕没有期望没有愿望，至少也让我们看到他曾经如此的动人漂亮。 You broke my heart for the last time. I can't forgive you, but I'll never forget you. 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我发誓说我再也不会原谅你的背叛行为。一幕幕冰冷画面，像电影般重演。接受你给的抱歉，我还是闻不到不是你的味道，我还会感觉到失温的拥抱，写的歌还好像闹少了你就被击败，看得到好好出门留下影子谁的，写的歌还好像闹

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那冷冰的感觉，他真心去了解， 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舍不得你离开， 也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有什么等待？ 要多少岁月时候才遗忘这段情，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，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，我怎能去相信爱的细雨程，我曾经答应你牵引，这只能说我太多情，不敢埋怨你无情。我曾经耐心听你表语，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，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。爱的细雨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再任性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。 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，全系哈弗车销售，专业稳车保养，快速理赔出关。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，销售电话318-0012，服务电话318-0016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一路飒飒，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。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飒飒。 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一

却迎风的爱恋，真心相拥才能溶解。风中摇曳路上的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心跳的努力的执着，不得已需要被放弃的约定，在明天因为怀念变得美丽，曾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，让我们都能幸福着，在各自的旅程快乐，回忆昨日遥远笑容一直绽放着，有一天都会幸福的，伤口被拥抱痊愈了，眼泪都有会有道彩虹，温热心的天空。 勇气。